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好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五木 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大家好，我是董耀慧，一辈子做长城的保护和研究工作30多年。下面这一段文字呢，就来自于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长城漫画。长城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处历史古籍，可藏在长城深处的那些精彩故事，普通人却很难轻易了解到。长城的意义，需要我们走进长城文化的深处才能感受得到，是引发我们感怀和感动的那些东西。长城前后修了2000多年，也被使用了2000多年，很难一下子说清楚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，长城身上究竟积淀了些什么。30多年了，我一直行走在各地的长城上，我特别喜欢在安静的月夜里欣赏长城。长城静静地横亘在月下，上千年的老墙不言不语，秋风轻拂两旁的树叶沙沙作响。不知有多少人也曾经生活在长城的两边，但能确定的是，当年很多人也会像我一样站立在同样的月下。虽然不知道当年他们都想了些什么，可置身在这样一个场景里，我就有了与古人对话的感觉。我常年奔走在全国各地各个历史时期的长城上，有过各种各样的心情，但从来不曾有过怀旧的感伤，因为长城有太多未解之谜了。那些等着我们去解读的长城之谜，带给我们的永远是新鲜。我特别喜欢从这个角度琢磨长城和我们这些当代人的关系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，阳光明媚，空气清新，风力不大，气温回升，适宜大家假日出游和居室通风，只是早晚气温较低，请注意添衣保暖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2-3级兼4级，最高气温1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长字，跟我来那辆，这是四位。给这训人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

把无尽这迎面儿相处，紧靠着后窗棂，似乎儿放着就在炉台儿上了，茶弄儿摆着就在碗架中，内间儿油灯儿藏在了琴桌儿下，那铜镜儿梳头的匣儿还有酒坛瓶，小炕儿带病的家人斜雨提着不大盖着他那半心不交的被红领，面盲儿桃花厨房红似火，他那乌云儿这不为官横散发乱蓬，小枕儿轻轻斜倚在蛮腰儿后，那绣鞋儿这不一双紧靠着炕牙儿扔，柔气儿隐隐的夜声薄香内懂他那病身儿，这不辗转轻犯骨节儿疼，猛听得颤巍巍的声音叫声嫂嫂，你把那壶内的茶儿递给我吧，中啊我的心中似火火红啊。说吃茶吧，妹妹你看我是愚兄，这晴雯一听声音是宝玉，吓得他半晌发呆呀，哼了一声，二爷呀你自何来，还不快去，怕的是太太知道可也了不成。宝玉说为卿一死何足惜，若贪生咱们黄泉何面再相逢，自从你这前朝离了怡红院，两日来我这茶饭不思病已成，我本当要早些时前来呀、啊，将亲的看望，被袭人他们苦苦的相拦呐、啊，不放心。这晴雯呐、啊，眼瞧着宝玉他的悲声疼啊。现身形手拉宝玉一旁坐，我和你情意相投啊，四妹兄，只说是我们将来有日遂了心愿不成望，这半路途中有点灯，那个老婆好好的生心要将我来害，细想来这其中一定是有人听，早知道不白的只怨我们今日有 上画到了舌尖，小脸儿一红啊，他是往下又不吭啊。这房儿内又缺少个僵尸啊，包客的中宝玉说，我自家走出来天骄未正，可是啊你也该吃了些个汤水补成这晴雯啊，我们还在咱那院呀。咱那里随心如意，般般都有，不拘时要什么东西都现成。你摸摸我这四肢浑身如火炭，哪里有这可口的肠儿啊，吃上半钟。贾宝玉忙向怀中怎么一伸手，说这玫瑰露我给你带来了一小瓶，你等着我寻些个凉水冲浴你饮，这晴雯聪慧的芳心暗感情，难为你样样庄庄思虑得到耐可怜啊，除却你关心还有谁把我疼啊？还声叹气泪飘零，半晌含悲呼声，妹妹轻轻不必过意伤情，你等着我今晚必到上房里去，我把你这一段的冤情啊要说给老总总，定叫你赶明朝重进怡红院，若不能我情愿一死对方清。晴雯说，哎呀我的二爷好歹，你可别生事，你把这偌大的肝气呀、啊、看得太轻，那老太太倘若要问起因何故那相待儿，

我若是把草放了，香港的人头当军领袖，死一去我若是把草头拿到，军师那活物不能丢，军令说当人死去把草头拿到，我军中这颗印让与你指条，他二人立下了军令的广告，诸葛亮亲手把令箭抄，我命你去把守华容道，立住高台上的火焰手，关东军旗哈哈笑，军师不必跟某家使上了这一招，从古来禁忌恐怕人家知晓，为何叫我先和燕京和先逃，明明白白舍不得军中的这颗印，来来来送我送的把这香港的人头，你快到军中叫啊，忙把话道，手心头有几句言语我要你记牢，兵书有云须得实须得虚，在战桌上知己知己才算招，就当我舍不得军中的这颗印，曹操我不当花容道，你回来吧这个人 好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古王刘宝全先生演唱的这段华容道的片段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，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幸福像阳光一样，道山作词，杨洋作曲，熊天平、杨洋演唱。 像阳光幸福向往，只要你心胸宽广，幸福就在你身旁。 幸福像阳光一样，家家把幸福盼望，只要你内心阳光，幸福就温暖四方。 的地方，嘟嘟嘟嘟嘟，老鼠想吐，好想哭，叭叭叭。